就是送往生啊，要因人而异。送往生没有一个绝对的模式。我接触过这些个往生的人，给我的感觉找不出重样的，一个人一个样，各有不同。所以你都按一个模式去送，不行，你得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，采取不同的方法去送，这样才行。你比如说，就是这个往生者，他究竟现在还有什么心结没打开？他心结肯定是不一样的。你比如说，我见过的同修，有的他什么心结呢？放不下，放不下谁呢？放不下财产。我家还有多少钱呢？实际他没有多少钱，就几十万块钱，就给他折腾的不知道他怎么办好，就觉得我这几十万块钱我怎么安排呢？到他临走之前，他还琢磨他这几十万呢，实际那算个啥呀？这是一个心结，再一个放不下情执，舍不得丈夫，舍不得儿女，舍不得孙男弟女，心结不一样。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你去给他助念的时候，你就得放不下财产的，你得打他这放不下财产这个心结，放不下妻子、丈夫、儿女的，你得给他打这个心结。那还有的同修，谁谁曾经得罪过他，他还恨着人家呢，就是到死还想着怎么报仇呢。那你这个心结，你要不给他打开，你说他带着嗔心，他上哪去？他肯定上地狱嘛。所以每个往生者，他有不同的心结，就是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的，什么心结没有的，我就一心念佛求往生，有没有？有。我见着过那么几个，我就举个例子吧。一个是哈尔滨的一个老居士常大姐。老人家都快80岁了，80多岁了。老人家真是就一门心思念佛求往生了，别的什么想法都没有。而且是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话的时候，那是非常干脆利索的，那个满面笑容，就没有说这是要准备往生的人呢，就没有那个感觉。所以对这个，我一看我就心里特踏实，特放心。这个老大姐就不用我操心了，你什么也不用说，你也不用劝她了，我就坚定不移地相信，常大姐，她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就这一个例子，还有一个例子，是一个年轻的同修，40来岁儿吧，哎，他往生之前他想见我，我去了，非常亲，因为是。他也是骨癌，和我姐一样病，也是截肢一条腿。哎，他就在床上坐着，疼的时候，他就前面有一个小长脖桌，就整个人就抱着这个小桌子这么晃啊晃啊。哎，就我去了以后，那马上那就是给我的是一个笑脸，告诉我刘姨，我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特别坚强，特别难得的一个。同修，我非常赞叹他。你说这样的人，他能不往生吗？这样的人还用你操心吗？还用你给他什么所谓的开示吗？什么都不需要了。但是这样的毕竟是很少的。那带着各种心念的、各种负担的、各种包袱的，那还是多得多呀，还是占绝大多数。再一个，就是每一个往生者的他的身边。都是有冤亲债主的，这个冤亲债主有的我们能看得见，那就是人呗；有的我们看不见，就是那些无形众生。这个我们要认账，这个问题是存在的，绝对不是什么迷信。他历生历代的多生多劫的，短一点说就上一生吧，他伤害了多少众生？你现在你要想做佛去，这些个众生他恨你呢，他要报仇。那你要做佛去了，他找谁报仇啊？那就趁着你这个有气儿的时候，人才来报仇呢。报仇的方式方法就是折腾你， 让你痛苦，让你难受；第二个不让你念佛。有的同学说我提不起念佛的念头，怎么回事？人障碍你，为什么？以前你曾经障碍过人家，现在轮到人家来障碍你了，人家来报报仇，非常正常。怎么办？忏悔。这个时候他自己忏悔，如果是已经没有那个力气了，那谁来解决这问题？助念的人里如果有德性好的、德性高的，那我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我得不得罪人，那你说谁德性好谁德性高，我咋挑法啊？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，去给他开示。开示这个求往生者的本身，你就在给他的众生开示。实际你说给这人听的，他众生他在听，比你听的还认真。昨天比如说咱们协会那位义工同修和他的妻子，就是小雕，我们四个人面对面坐着，我跟他说的那一番话，后来我直接就点破了。我说实际现在我是对着你说，也是对着你身边的众生说，要给人起个不好听的名呢，就叫冤亲债主。你要说的好听一点，就是你的朋友，和你有缘的朋友。说的这套话的目的是什么？让他们原谅你，跟着你一起修行。我说你看这套话，如果他听懂了，他就不折磨你了吗？因为什么？你和他有怨，你找他报仇，你现在想折腾他，对不对？没有不对的地方，理解，因为他曾经折腾过你嘛，可能都要过你的命，你现在让他受点小小苦报，那可以理解。我说但是你想没想啊，你最后的结果是啥呀？你折腾他，他念不了佛，他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对你一点好处没有。你要是理解了，原谅他了，他下定决心，他今生一念佛求生净土，他去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你们一个不落都跟着去西方极乐世界了。我说这个机会你为什么不抓住？你就是要了他的命又能怎么的？他这个肉身消亡了，没有了，他那个真我人家该上哪上哪了。那你把他逼死了，这个命还给你了，你六道轮回的问题你到底儿你是一点也没解决。我说现在遇到这个好机会了，你可以借好光啊，你好好支持他，让他好好念佛，他求生净土了，你们全都解脱了，都跟着去了。哎，我一开始的时候空气非常紧张，他夫妻俩跟我说的时候，因为那个语言呢，我不是100%能听得明白的，我得仔细的听。后来我觉得越谈越融洽，越谈越融洽，等最后我们临分别的时候，我看夫妻俩，尤其他妻子都是笑脸的。他问我的问题我都给他解答了。你比如说面对昨天那个情况，怎么跟他说？我可以这么说，哎呀没问题，你这是个小病，因为他是乳腺癌，你这是小病，治不就能治好了。如果我这样说可不可以？他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儿。那你见我了，我给你个意见呢，我劝你了，你挑不出我毛病吧？但是我觉得不行，那样我是对他的不负责任。我必须得告诉他真话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婉转的，没有太直白。我说这样啊，一个念佛解决两个问题。我说全是念阿弥陀佛，一条道呢，就是阿弥陀佛还有任务交给你，让你留在这个人世间来为众生服务。我说你病就好了，我就是这个例子。我说想当年都给我判死刑了，我自己都给我自己判死刑了，你说他这就活过来了，还活得这么好吗？我说这是我认为阿弥陀佛有任务给我，所以把我留下来。我说你念佛这是一条道，我说如果咱在这个人世间没任务了，我倒劝你早点回老家，越早越好。我说另一条道呢，就是 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来把你接回原本的故乡。我说咱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来了？来旅游来了。我过去就给举过这个例子嘛，极乐世界是我们本有的故乡，那么美好，我们现在出来时间长了，把美好的家乡都忘了。现在看看这个景点不错，看看那个景点不错。我说所有的景点你都看完了，该不该回家了？该回家了。一开始给我的感觉，他心里是什么感反应？怕死。你想，我估计他可能也就是不到40岁吧，怕死。那我能感受得到。你说他怕死正不正常？正常，人之常情。你别说他这么年轻的。你就是年老的，往往到他临走的时候还不愿意走呢。那我公公那时候到最后了，完了还说我要完蛋了，我不想走。他自己都知道他要走了，还告诉他不想走，因为啥？舍不得他这儿子儿媳妇儿。因为我公公就留恋我们，留恋到啥程度？他住在那个床是那个抢救的那种床，高。我们要是这么坐着椅子，他平躺着，他看我们看不清楚，费劲，所以他就让他儿子我俩就在他床前站着，在他侧面站着。一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让我们站着，后来我才知道了，我们俩站着个高了，他就可以瞅我们瞅清楚了。就是到最后我估计可能咽那口气儿的时候，都恨不能那眼睛都没离开这个儿子。因为当时他最后走的咽最后一口气儿的时候，我不在场，我老太太我婆婆怕我害怕，因为我没看见过死人，我婆婆把我支出去了，让我去买菜回家做饭。我哪知道老爷子要走了，老太太她有经验呢。所以说人的这个心念呢是特别主要的，你呢一定要理解分析透这个同修啊，这个要往生者，他究竟他的心态是什么？他的心念是什么？他的心结是什么？你只有把这个东西你掌握清楚了，你才能送他。你说的话他能听进去，否则的话你就冠冕堂皇，全是官话。像我们镖局社今早告诉我说，大姐举我的例子，让大家借鉴，别向我学习。他怎么的？不管这个见着这人儿。什么种情况，就是一个模式，好好念佛上西方极乐世界，可简单了，不用动脑筋。这个不行啊，咱们得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方法。你最起码你得想得让他接受你，让他接受你的话，他觉得他跟你挺亲，你说的话可信，你这样你才能帮他，才能度他。你就不管什么样，人家的身体状况啊，家庭什么状况啊，你嘡啷就来一句好好念佛上西方极乐世界，可能人家当场在场的家属，你当时你就不满意了，这干嘛呀？就来了就让我们上西方极乐世界，那说白了，那我今天早上跟小雕说，我说你那话这么说还比较柔和呢。我说要按你的性格你就应该这么说，你没别的路了，你就死去吧。我说你要这么给人送往生，都给人送哪去了？都给人送地狱去了。为啥呀？人生气呀，一生气沉恨不下地狱吗？所以咱们送往生的时候，这方式方法就是你的面部表情，你的一个眼神对那个往生者都特别特别重要，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。哎，你只有打开他心结，扫除他障碍了，你才能把他送好。你就像我昨天说的那个佛友，我去看他，他叫不让，后来看完了我就摔了，然后他又走的不那么好，那就是他的心结我没完全给他打开。妈妈那个心结可能他打开了，因为他丈夫也说这个你就放心吧，咱妈那事儿刘姨都包了，哎，这个可能她打开了，但是丈夫这个心结，姑娘这个心结，我没给她打开呀，因为眼睛瞅着丈夫，我就舍不得他，我不愿意走，我不愿意离开他， 你看跟我说话，握着我的手，眼睛是瞅着那丈夫，这个心结没打开，所以这是他走不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。所以我们送往生一定要因人而异，把每个往生者的心结在哪里给他找准，然后给他破解开。